第四课，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Lesson 4. He recommended me for this job. 一，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 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们家有三个人。 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 妈妈知道电话是谁打的。 妈妈知道电话是谁打的。二， 看，这是我在和小王一起跑步。 看，这是我在和小王一起跑步。三， 今天的晚饭是我和丈夫一起做的。 今天的晚饭是我和丈夫一起做的。四， 今天报纸是王小姐买的。 今天报纸是王小姐买的。五， 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已经工作两年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已经工作两年了。 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 你喜欢吃中国菜吗？ 我非常喜欢吃，我也会做。六， 你喜欢吃中国菜吗？ 我非常喜欢吃，我也会做。七， 这个是谁买的？ 这个是安娜买的。今天是大卫的生日。七， 这个是谁买的？ 这个是安娜买的。今天是大卫的生日。八， 李先生出院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你问一下张医生吧。八，

14. 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非常喜欢。我已经做了3年多了。 他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14. 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非常喜欢。我已经做了3年多了。 他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15. 你什么时候认识谢先生的？ 我们10年前认识的，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男的和谢先生认识多长时间了？ 15. 你什么时候认识谢先生的？ 我们10年前认识的，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男的和谢先生认识多长时间了？